今日是2021年10月10日，快必被还押的第397日。三号风球之下的星期日，荔枝角比平日少了人。朝早8:30，快必好友刘墉和医生行妈必一起去探他。登记完，他们是第一批入去探访等候室的。外面没有冧树，没有水浸，等候室也没有漏水，一切正常平安。9:00左右就开始叫 number 了，等了不用半个钟就已经到他们探快必了。快必保持耐心强大的10招，其中一招就是注意而用嘛，奉行有镜就照的原则。今天他就在27号窗，一定不会错过照镜的机会了。他们两个走进去的时候，快必刚刚照完镜弹出来跟他们两个打招呼。见到老友，快必第一时间报告一下8号风球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厕所没有塞，没有漏水，私饭一日三餐都准时送到。昨日的早餐还要是烧鹅汤奶，加了辣油添，正到爆啦。辛苦了8号风球之下，开工煮饭和送饭给他的星艺朋友。由于快必是第二次经历8号风球了，所以懒有经验地跟隔离的政治反船员分享，话俾佢哋知，打风唔使做嘢噶，可以同外面嘅人相同节奏、相同步伐。大家寻日都休息一日，究竟喺船上面度过几多个8号风球咧？重要，佢都知道呢两日外面打风粒粒乱，又水浸，又冧棚架，又死人。佢话喺船上好安全，但系都会为死者、伤者同香港祈祷。9月底，快必将赚到的钱 order 了一些零食，刚刚到了，为小事而欢喜，都是他内心强大的其中一招。见到这堆零食，有他最喜爱的 Addo 饼干、真真辣薯片、时时食饼干、粟米条、柠檬茶和高钙麦精，已经令他满足了一日了。上个月的麦精因为天气太热，他又不舍得那么快饮完，留下了一两盒，终于坏了。而家涼翻啲，應該 OK 啦啩。醫生朋友來訪，就梗係俾個斷症下啦。快必就將個頭頂懟埋去玻璃窗嗰度，撥開啲頭髮，指住啲頭瘡俾佢睇。雖然隔住玻璃，但係醫生都發揮專業，話俾佢知睇咗專科醫生，拎啲藥膏應該冇問題嘅。快必就話船艙嘅醫生之前同佢講，10月初咧就應該可以排到佢睇專科啦。不過都就嚟10月中啦，加上18号開始又要上幾日停，都唔知會唔會排到佢。啲頭瘡其實已經1年幾啦，實在有啲無奈啊。之後快必咧又揭高件衫，俾佢哋望下自己冇乜肚腩嘅肚腩。不過始終都未見到有6嚿朱古力。不过他们都说快必算 fit 的了，但是已经没有再瘦下去。那也好的，留下一些肥肉，等转做啡衫的时候都还有些 quota 可以减下咯。医生也都跟他 confirm 他的血压135/88 OK 的，没问题，叫他 keep 住做运动，继续 fit 下去。今天呢就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，快必说看新闻居然见到有人说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，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。骤眼一看，他还以为闹孙中山先生搞革命推翻满清政府，哈哈，好彩看清楚知道原来不是。所以香港人10月10号都是纪念下妹姐梅艳芳的生忌算啦，她是香港女儿来的嘛。虽然妹姐的歌就不是刘墉那杯茶，但是快必就好 like 她了。刚刚打完风，她就说点返一首《风的季节》给大家听下，怀念一下她在第一届新秀歌星比赛里面的参赛作品。凉风轻轻吹，送悄然进了我耳襟，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，倍令我有百感生，记过那一片景象缤纷。讲返快必单 K 先，18、19号同埋21号呢就会上庭3日。佢话经常有啲政治犯唔知係乐观天真定係想安慰佢，又话唔係国安法，又话唔係肥佬礼，又唔係大教授，应该好少啫，吓话。他就跟船员说，是不是国安法都不是想这些的，就算终身监禁都不会怕，现在这么癫恢复死刑都有知啦。 咁讲真系吓鬼死佢哋啊！快必同埋刘墉医生讲，恐惧不时会笼罩住荔枝角，不过咧佢唔会悲观，亦都唔系乐观，只系平常心。15分钟滴答一声就结束啦。见到快必仍然保持住坚强斗志同埋幽默风趣，刘墉同医生都系好安心嘅。两个人带住释怀嘅笑容，举起拳头为快必加油。快必亦都依起棚牙同佢哋挥手道别。呢两日天气麻麻，大家唔出街嘅话，快啲拎起纸笔写信俾快必啦，同佢分享一下你嘅生活同埋感受。特别要留意，来信请你寄去以下嘅邮箱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。注意唔好写收件人个名，好重要噶，唔好写收件人个名，唔好写收件人个名，唔好写收件人个名啊！重要嘅嘢我讲三次先。如果你仲未写信俾快必嘅话，就唔好怕丑啦，快啲写封信俾佢知道你嘅所见所闻。快必等紧你哋嘅来信噶，大家想写信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噶。除咗35家案，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。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咗1年啦。诉讼之旅漫长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，所以请你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， 而且要多啲 share 出去。大家唔好唔记得，仲有赤柱嘅师叔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。多谢晒。